第35集，孤注一掷的马法里奥。看着城中的屠杀，萨维斯顾问此刻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很美好，他的梦想，他的目标眼看就要触手可及。更加美妙的是，神灵萨格拉斯对他感到非常满意，他和马诺洛斯联手释放的那道结界法术不仅成功封住了永恒之井的力量，使其仅对上层精灵开放，同时还强化并扩大了那道传送门，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有成千上万的天界神兵从门内冲出。马诺洛斯立即将他们控制住，派去净化那些早该被抹除的污点。从前，萨维斯也觉得这个主意有些可怕，但现如今，他完完全全地接受了萨格拉斯的行事之道。神灵知道该如何创造出梦寐以求的完美天堂，而且上层精灵们居住的区域被很好地保护了起来。效忠于女王的族人将共同开创暗夜精灵的黄金纪元，令此前存在的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同时，萨维斯顾问还被赋予了一项光荣的使命，保护并维持这道结界法术的平衡稳定，确保这一切都能顺利进行。这件事情的难度要比马诺洛斯预想中的还要大得多，倘若现在失败，恐怕再也无法集合所有上层精灵法师的力量，在中断外部连接的同时扩大那道传送门。萨维斯绝不会让这道珍贵的结界遭遇任何灾难，他也断定不会出现别的麻烦。在皇宫的正中心，能有什么意外发生呢？ 马诺洛斯去哪儿了？ 他当然在统领大军，在新埃萨利城中消灭那些无能之辈。你的追猎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进展十分顺利，顾问阁下。我的猎犬与邪能卫兵正在全力追捕，马上就能抓住马诺洛斯要找的猎物。 说完，哈卡便转身离去，留下萨维斯顾问在原地沾沾自喜。虽然他对训犬者哈卡颇为尊重，但他自己今时今日的地位显然与神灵的指挥官马诺洛斯不相上下了。萨维斯转过头，再次注视着他努力维持的那道法术。在距离传送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马诺洛斯亲手布下的法阵，法阵的各个角上都有蓝色的闪光节点在跃动，标志着护盾法术的物理边界。但萨维斯用他的那双魔法眼睛还能看出橙、黄、绿等各种色彩正在旋绕成型，感慨自己竟然掌握着如此强大的法力洪流，恰似如今握在他手中的不只是暗夜精灵一族的兴衰，更是整个世界的命运。艾卢恩神殿早就感应到了这场降临在暗夜精灵王国的灾难，虽然他们自身并没有受到永恒之境连接中断的影响，却也没能逃脱突如其来的虚无感。当大批民众赶到各地神殿寻求指引时，祭司们便想方设法地按照月神的教诲应对变数。他们邀请民众入内一同祈祷，让艾卢恩给予他们安抚。尽管祭司们在女神的庇佑下仍然保有施法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遭受到恐怖力量的侵袭。当燃烧军团血洗主城的神殿时，就连苏拉玛的艾卢恩追随者也感应到了姐妹们的死亡，身临其境地遭受着莫大的痛苦。此时，泰兰德正提着一只大水罐，给祈福的民众挨个加水。 泰兰德，前面那边有个人想要见你。 谢了，水罐给你，麻烦你给大家加点水。 麻烦里奥， 很高兴见到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布洛克斯呢？他们把你们怎么样了？ 他跟我在一起。 马法里奥指了指身后，泰兰德这时才看见布洛克斯就躲在神殿入口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那个大块头的战士正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暗夜精灵，神色间带着慌乱，样子却有点滑稽。布洛克斯发现泰兰德向自己看过来，于是朝他挥了挥手。泰兰德环视左右，除了神殿的守卫之外，再没有看见其他士兵。 马法里奥，你是疯了吗？难道你们俩是溜进城市来见我？ 不，我们被抓住了。 什么？你…… 嘘，详情以后我再慢慢说给你听。你听说辛埃萨利的事了吗？ 只听说了一部分，但那就够吓人了。马法里奥，我们通过思想与灵魂感应到主城中的祭司姐妹们遭遇到了不测。 听我说，就在我们说话间，灾难还在向外蔓延。更糟糕的是，现在连月之守卫都束手无策，有人用法术中断了他们与永恒之井的连结。 我们也是这样猜测的，不过这跟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关系？ 月亮密室现在有人占用吗？ 先前是有的，但来寻求指引的民众越来越多，高阶祭司们就打开了主厅，让他们挪到了那里。也许现在月亮密室是空着的。 很好，我们必须尽快赶去那里。布洛克斯，快，咱们过去。 萨满祭司，再次见到你很高兴。 我也是，布洛克斯。但你们不是被抓住了吗？为什么你还能拿着武器呢？ 拉文凯斯大人认为没有理由再扣留我们，只要布洛克斯跟在我身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欠你们两个太多了，拿命还都还不够。 你什么都不欠我们。泰兰德，请带我们去密室吧。 来，跟着我。 泰兰德，我们欢迎民众进入月神的殿堂，可是那个怪物…… 难道艾洛恩说过应该把他与其他信众区别对待吗？ 月神没有对任何种族提出过限制，不过…… 不过什么？他不也是月神的子嗣，难道没有权利进来寻求他的指引，接受神殿的庇护吗？ 好吧，尽量不要让别人看见他，民众们已经够恐慌的了。 谢谢你，我明白。马法里奥，我们进去吧。现在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再次进入翡翠梦境。 你是准备前往辛埃萨利？ 是的，我希望能在那里弄清楚永恒之井的真相。 你绝对不会只满足于弄清真相，而是打算采取行动吧？ 是，这个房间那个位置似乎最为安静。 马法里奥， 我没时间了，请你原谅，我要立刻开始。布洛克斯，跟我过来。在我进入翡翠梦境的这段时间，麻烦你不要让别人打扰我。 放心吧，德鲁伊。 马法里奥， 泰兰德，你这是……你不必跟我们一起的。 如果月神能够帮助我指引你们，使你和布洛克斯免受伤害，那我愿意这么做。 谢谢你，泰兰德，我现在必须马上开始。 泰兰德也说不清为什么，本能地抓紧了他的手。马法里奥紧闭着眼睛，没有用目光回应他，但脸上又浮起了笑容。忽然，泰兰德感到马法里奥离他而去，这其实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仓促计划。马法里奥知道拉文凯斯领主其实根本没抱希望，但既然月之守卫已经失去力量，拉文凯斯也没有理由反对年轻的马法里奥放手一试。此时此刻，马法里奥只希望自己没有做出空头承诺。泰兰德的那只手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帮助他在恍惚的睡梦状态下毅然前行。泰兰德的触摸让马法里奥深感宽慰，大大缓解了过去几天那些可怕意外带给他的巨大压力。马法里奥用意念去触碰周围的世界，按照塞纳留斯教的方法去感应树木、河流、岩石。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能感觉到大地的宁静，只有混乱。世界失去了平衡，森林知道，山峦知道，就连苍穹也察觉到了异样。无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何处，都只感应到不和谐。那股冲击力强大极了，马法里奥险些在一瞬间被他吞噬。他赶忙聚精会神地感受泰兰德轻柔的触摸，在他的陪伴中寻求宁静的力量。混乱感渐渐退去，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却总算不至于让他沦陷。稳住心神后，马法里奥便设法与自然之魂取得联系，用内心的宁静去感染他们。他理解他们的焦躁，承诺一定会帮助他们做出改变。同时，马法里奥也不忘提醒那些灵魂，既然双方的初衷都是为了重铸大自然的平衡，因此也希望他们能在必要时对他提供帮助。果然，混乱感又退去了不少，可只要上层精灵还在干扰永恒之井，想让一切回归常态是不可能的。但此刻，马法里奥至少再次营造出了表面上的和谐，这也总算让他又能安全地进入梦境。摆脱了尘世的羁绊后，他回过头来看着身边的伙伴们，尤其是泰兰德。这次感受意念变得容易了许多，现实与田园美景在他的眼前交织变幻，布洛克斯和泰兰德立即在他眼前出现，当然旁边还有他自己的身体。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泰兰德的脸颊上挂着一滴眼泪，于是他下意识地伸手想要将它擦去，却怎么都触摸不到。就在这时，泰兰德仿佛感应到了他的靠近，只见他抬起那只没有握住的手，不仅擦掉了眼泪，还碰了碰马法里奥刚刚触摸过的地方。